件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这里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有人说啊，周三是特别艰难的一天，因为呢，好像已经上了几天班，可是距离周末又有点遥远，所以今天自然醒会不会是个奢望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有我们为你相伴的话，你应该不会觉得那么难熬吧？ 除了我们，还有林宥嘉。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我们有请林宥嘉带来《自然醒》。 想要你全想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希望睡得像小孩一样可以自然醒。这个声音来自林宥嘉，也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听到了林宥嘉自然醒，我觉得特别羡慕他。 我也羡慕，早起的人都羡慕一种自然醒的状态啊。 是啊，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的，就是什么阻止了我们不可以自然醒呢？上班。 啊，是吗？ 因为要上班，所以要早起啊。如果不用上班的话，当然睡到自然醒了。 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上班这件事情，因为阻止你自然醒的有可能是上班的，也有可能是你大半夜熬的时间太晚了。如果你8点钟就睡的话，我估计3点钟你就自然醒了，对 不 对？ 不，按照现在这种生物钟吧，我觉得几点我也起不来。当然了，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好，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星台的气温是7.4度。早晨的时段呢，有一些轻雾，主要呢在东南部的这个地区，局部的能见度呢不足1公里，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了。今明两天呢，本市高空呢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体条件是比较好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及时通风。但是呢，早晚的气温还是有点凉，继续不厌其烦来提醒大家一下，注意及时调整一下衣物，防止感冒以及着凉啊。 但是看到风清气爽这几个字就莫名的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前几天确实出门的时候嗓子会有一些些不舒服。那么今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5度了，不过湿度还是比较舒服的，最大相对湿度是有80%。 对， 关注完了天气状况，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刚刚提到自然醒啊，熊大跟我们说，年龄越大自然醒的时间越往前，估计我静瑜是10点半，你知道我是可以睡到12点的。 他说估计静瑜是10点半，然后月月娘小哥哥跟我一样是7点不到就醒了。对啊，就是我跟你说过原来那个梗嘛，就是当时我说我刚刚开始做早安音乐秀，他当时担心万一这个你 起不来 起不来怎么办，旁边人说没事儿，你现在那个年龄还蛮合适的啊， 自然醒了。是，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不管你是不是自然醒，前十名签到的朋友还是要恭喜一下的。第一名赵林璇，第二名李丽，第三名是纪大人，第四名虎子，第五名是高壮壮。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刘老五，第七名赵，第八名费劲，第九名静，以及第十名江中草珊瑚。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小霞跟我们说每天早上5点半就准时起床来准备早餐了，要给宝贝儿做早餐，所以阻止自己自然醒了。 太厉害了，5点半就起来给自己宝贝儿做早餐，这多么有爱心的一件事情啊。 哎呀，就是为了家人嘛，所以这点牺牲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因为要早起上班，所以说失去了自然醒的机会。但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日本好老板。这是日本的一个企业哈，因为大家可能通常都会了解一些日本的企业，可能就是因为工作时间长而特别的文明， 喜欢加班。 对，但有一些企业认识到说，其实员工是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发挥他们更强更高的一些生产力。 来看一下东京的婚礼策划企业 Crazy 最近呢是推出了一个睡眠奖励制度，对于睡眠时间较长的员工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奖励， 睡眠时间较长的员工好想去拿这个积分呢。 是，这个活动的规则呢是参与者呢必须要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睡眠分析的应用软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到床边，然后这个软件呢会监测你自己的身体活动，比如说深度睡眠有多长啦，或者浅度睡眠有多长啦，包括整个睡眠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这些数据显示，如果每天晚上睡觉6个小时以上，一周至少坚持5天的话，就能够获得数百积分啊。 差不多就500分吧，就折合人民币会有一些钱的，就老板直接发到你的账户里啊。另外呢，如果员工连续共享数据1个月，不管是否完成睡眠目标，都可以再额外获得一些积分的奖励，这些积分都是可以折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最后的这样效果怎么样啊。这个项目推出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老板发现效果超出预期。很多参与的员工不仅呢增加了睡眠时间，改善了整体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提高了工作的生产力以及创造力啊。 你看看这个结果，正如我们所料嘛，只有睡饱了以后才有力气好好工作，只有吃饱了 之后才有力气好好减肥吗？ 但是我才发现一件事情，老板奖励的这个睡眠时间呢，是让你睡眠的时间，但是不是奖励你晚起，就是说早晨上班的时间、打卡的时间还是一样的啊， 就强行鼓励你早睡哈。 对 哈，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不是自然醒的话题，但是希望来聊一聊的是，你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比如说这种就算是睡眠奖励吧。 但是其实老板是换成了积分，我在想 这积分可以折现嘛？ 这积分还可以折现，还算不错了哈。 你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 我希望得到的是鼓励吧，我觉得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郭鹏你做的棒， 然后再加上加薪， 真好 对哈、 但我希望获得的奖励啊，可能就是多一些休假吧，因为就是你知道刚刚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假期的，就或者说那几天的假期还没有开始用的时候差不多就快没了。 那我如果跟你说现在给你一个扣薪休假你愿意吗？ 扣薪 就是不光你休假的时候不给钱，而且还要倒扣钱，怎么样？但是给你休假了。 不要这样。各位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去看 Trust 蟑螂，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只想要吊吊囊囊。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 我才不要二十五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把十字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妄想的都入土为安，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我跑到泰国吃西餐。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丢丢浪荡。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 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郎当。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 哎呀 曲来自电影《情圣》的插曲，名字叫做《不想上班》。今天来问问大家，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直接放出这首歌，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对啊，这个你感觉是在变相的威胁老板。虽然呢，你放出来这位歌手肖央呢，是我唯一见过的，就是唱的比我还烂，但是 唯一见过， 不是就是一首原唱当中唱的这么的， 肖央此时 不加修饰， 奔赴建外大街14号的路上。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的意思唱的还是很准确的，对不对？ 今天来问问大家哈，你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LLLL 五个 L， 大早上的折磨我的口条啊。 是哈， 想问问你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他说想要的就是不能打着能者多劳的借口就只让贡献不多给钱呢，应该要多劳多得。 哎，我觉得真的是这种空话大饼的话呢，就是谁都会说，但是说久了以后呢，大家都会有点厌倦，对不对啊？ 还是要有这个奖励的机制啊，包括奖惩机制都应该明确一点。其实大家在职场当中工作，最害怕的不是说哎就是辛苦或者什么，而是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没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个熊大说两个字儿，跟股。 分股份啊，哎，直接心有点野呀，小伙子。 对啊，这心太野了吧哈。大家看一下太子说奖励那是一定要实际点的，升职加薪是最好的，反正呢增加休假这件事呢是不太可能的啊。 哎呀，这么快就把我的梦想已经破灭掉了啊。那么还有 Mercy 跟我们说，我想要的领导的奖励，领导你赶紧调走吧好不好。这是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呢？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人当中的这梦想当中，你说的这一条是比较不容易实现的。 对对对，各位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互动。同时呢，没有关注的朋友也赶快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周三小视频日，静鱼和月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大战又要开始咯。 一会儿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was weak for love, but then you went around and did what you wanted to do. And now I'm crying, crying. Ooh, seemed like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I found a love that I thought was gonna last. Then I accidentally saw a few things in your cell. I even LOL'd, man, I should've known.To sell the honest truth. See, I'm not really down with this. This ain't a text and shit. No, I got no biz, but it is what it is. I don't really have much to say. I was over it the second that I came in. I've got two letters for you. One of them's this, and the other one's you. Let me hear that. I ain't try to argue all morning. I do it all for you. You know you're my right. Baby, let me show you. Oh, I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Don't even try to act like Mr. Super Nonchalant. What makes you think I'll stick around? I'm not as stupid as you sound. And you sound really dumb right now. F U Fall 这首歌曲来自 Miley Cyrus， 不过刚刚快要结束的时候，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又卡碟了。 主持人的噩梦啊！ 现在这种新的音乐制作模式哈，最讨厌的就是 A 段跟 B 段中间差不多空，一、 二、三， 不行了，不行了， 出来哈。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来叫醒各位的耳朵。那么今天早音乐秀也跟各位来聊一聊，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 是， 哎呀，说起来工作跟吐槽老板啊，各位真的是有很多话想要说。 对， 但我觉得李玲的这个答案，他还想问问说，哎，看我有没有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啊？希望把工作全都取消了，有事直接打电话。 上次咱们聊过这个问题嘛，就是工作群其实也当然是很便捷的一种沟通方式，但能不能在下班之后呢，就不要往出闪，对不对？ 确实，就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大家不觉得说好像工作就跟自己的下班时间能联系起来，但自从有了工作群这件事情之后，好像自己一天24小时都待命。 而且下次我们可以稍微多做一个吐槽，像最近的发现，比如说什么家长群了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你工作群不闪，但家长群在闪，是吧？ 也要攀比一下什么之类的。 对啊， 工作群都取消，有事打电话，这是李玲提出的最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的奖励啊。老王说希望获得跟工作强度等同的随意休假，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效率高，加班已经完成工作了，那么闲的时候就可以休一整天，不必要局限在周末呀。 但你看这一看就不是老板的想法，老板的想法哟，你完成这么快， 再给你点儿， 那看来这个量不够啊，这个 能者多劳啊。 对， 这又提到了能者多劳的这个借口了啊。 对 SD 呢，这个答案呢是比较简单的啊，他写了4个字，奖金翻倍。 很多人应该也这样想吧，别整那些虚的，直接拿钱就好了。崔小宝说想要领导晨会的时间简短一些就好，我脑补出来他老板的形象了。 我那个下面来开个短会啊。 对，我简单说几句，大家赶快去工作哈，基本上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午饭了。 是的， 不过不错了，很多领导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说我们来开个短会啊，基本上中午你也就只能吃盒饭了。 对，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实际上你最希望从老板那儿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大家不妨从这方面来想一想，对不对？ 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最近有很多的好莱坞影片确定了内地的公映档期。昨天刚刚跟大家说了，最近的这个影视感觉比较疲软，因为没有大片来提振，但是最近的这些好莱坞的大片呢确实值得让大家期待一下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已经引起热议的《摘金奇缘》是定档了11月30号，因为这一部呢是以全亚裔演员美国人为主角的这个电影已经收获了2.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在北美热映的时候呢，在国内也引起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讨论，既包括了对亚裔这个群体演员的关注，也包括了对电影脸谱化的争议啊。 之前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就获得了票房跟口碑的双丰收，那么现在正式确定11月30号可以去影院关注一下了。还有昨天提到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哈，11月16号将会登陆内地院线，跟北美档期来同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 DC 的超级漫画改编的《海王》已经定档12月7号，这也是关于海王的单体超级英雄电影，它在内地定档的日期比美国还要早2周。 哇，太有诚意了！而且这一部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现在先行的预告片啊。很多人看完以后已经提前锁定今年最佳了，非常厉害啊！再来看一下，除了华纳兄弟电影之外呢，由汤姆哈迪主演的索尼的《毒液》也已经确定于11月9号内地公映。感觉11月是一个大片月啊！ 对，而且腾讯影业也是《毒液》的联合出品方，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的这个电影是就是华纳兄弟他们除了自己的这个出品之外哈，还有内地的一些影视公司的加入。那另外呢，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奇幻片《滴答屋》也是定档在11月1号，大家都很看好11月的这个档期。 对，另外呢，迪士尼的真人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的动画续集《无敌破坏王2》有望在11月2号到11月23号两个档期来登陆内地了哈。 迪士尼的真人电影之前我们比较了解的，比如说像《灰姑娘》啊，《美女与野兽》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美女与野兽》当时登陆内地的时候，专门邀请到井柏然和黑比田馥甄一起合唱的中文版的这首非常经典的《Beauty and the Beast》。 天空是不同的风，

达不到啊。 是专心情书呢说，当然是希望领导能说今天正点下班，快到年底了，工作量也就成正比上升了，所以加班呢也成了家常便饭，能够正点下班成了一种小奢望啊。 嗯，蒲公英在飞也提出来了一个比较非分的要求，他说、老板，工作努力可不可以讲一个女朋友啊？ 可以，因为你正在上班的单位是百合网。 自己先内部解决消化一下哈。 是哈，传个球吧，说不能换领导，我只是想让他能够让我按时下班。你看，按时下班是很多人的这种心愿了。 对，还有 Circle 提到说奖励我不坐班就好呀，因为现在其实弹性工作制越来越被很多的单位所接受，还有很多的公司，你只要把活儿保质保量的完成，其实你也不用一天都待在这里， 是， 反而有的时候就磨蹭一下啊，聊聊天啊，刷个网页呀，逛个某宝啊，其实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并没有什么效率。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与其让你在那边呢安在椅子上，但是不生产什么东西，还不如让你去外面创造价值，对不对啊？ 比如说像静鱼和月月鸟小哥哥就不用坐班，所以闲暇的时光我们就可以去给大家拍一些抖音小视频。 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的这个视频的 battle 大战呢，我们俩呢分别是吓一跳和。 对，胆子大 对、 吓一跳，就是吓着了，哎呀，吓一跳，不是吓一条哈，你看给我急的，看了好多朋友发过来吓一条，吓一条什么都收不到了。 是，然后呢，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俩这两条这个视频呢应该是不同的风格，昨天我自己录那条小视频之后呢， 你真的把我也吓一跳， 我自己暗夜里面笑了好久，你知道吗？头一次把自己乐到了，你知道是这种感觉。 自己把自己乐到了。 对， 那小陈曾经丽娜跟我们说哈，收到了小视频了，静鱼在欢乐谷，月月鸟在划水。 我真的没有划水，你好好去看一下，我这是有设计的好吧。 坦白讲哈，就是虽然说我老吐槽月月鸟小哥哥划水，但今天这条真的没有划水，还真的蛮好笑的。 对，我那一声很这，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炸裂的一声，对不对啊？ 发送一下吓一跳这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或者胆子大，都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 battle 大战小视频。 哎， 静鱼和月鸟小哥哥，你到底站哪一位呢？赶快来到后花园当中支持我们吧。 继续来看一下第22部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宣布定档11月9号了哈。 那这部电影呢是围绕发生在东京的高科技犯罪案展开的，虽然是高科技犯罪案，但没有什么是我们名侦探柯南破不了的。这部电影在日本公映之后呢，不仅是坐稳了周末票房7连冠的好成绩， 哇，厉害啊， 而且也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柯南剧场版。 刚才正想说柯南剧场版有什么好看的，都看了无数部了才发现真香。 对，自己坐在电影里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这部影片呢是讲述的小五郎呢被捕入狱，而柯南呢不得不借助亦敌亦友的安室来透露追查的一些讯息。内容呢不仅是延续了一贯的扎实的推理，同时呢融入了很多高科技的这个犯罪的手法，所以呢使得案件也从简单的凶杀案演变成为更加复杂的权力争斗与制衡了啊。 那除了要查明真相呢，关于真相和正义的探讨也让电影变得更加的主题深刻一些了。那这一次的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是专门邀请到了日本的人气男演员福山雅治，来为本部柯南电影献唱了主题曲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来自福山雅治的零。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でも正義はそう涙の数だけ闇に迷い込み善悪の刃握った振りかざした刃はすぐ自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きたんだ、そう僕には善も悪も間違いもある、僕を騙す僕の色誰も傷つけ

个视频你一出来就爆笑了一下、啊、 这真的吓了我一跳所以月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是 吓一 跳。 关键其实呢，这个我这一段呢是跟另外一位大叔来一起合拍的，对不对、嗯、啊？大叔呢实在是演得特别好，而我呢就负责跟大家来提起一下这个怎么说呢，演戏的动机，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先吓唬大家一跳就 OK 了。 嗯，这个大叔穿红白格子 T 恤哈，小西就说好希望穿红白格子 T 恤的是月月鸟小哥哥呀 你是希望我这么囧对不对啊？ 哎呀，戏就更多了感觉。 对， 我觉得下次可以满足一下大家，就是我来演你的角色，你来演那个大叔的角色，我们俩拍一个分屏怎么样？ 哎，我怎么忽然有点没弄明白大概就是你来吓我一跳然后我来出糗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果然还是你的这个心机比较深重啊， 成功掉坑里了啊。 是啊， 盖瑞来吐槽我了，说静瑜明显是摆拍没玩是吧？ 但是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玩？ 对啊，没有，静瑜玩了，只是静瑜玩的时候呢就顾着尖叫了，没有拍下来以后开始拍了一下其他人尖叫的样子 所以其实接起来就离那么远，其实我在上面大家也认不出来啊，所以就 这个说明你是一个好导演，好导演会用运镜对不对啊？运镜、 哎、但真的挺吓人的，我觉得这算是我觉得可以排到 top3的一个比较吓人的项目了吧。 有我那个矿山小飞车吓人吗？ 矿山小飞车又来了，真的是大家来吐槽啊，说月月鸟小哥哥你是戴了假发吗？ 啊，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哎，今天我刚才觉得看到有个人提示还挺好的，他说哎，你们俩每天这个 battle 大战啊， 嗯， battle 了半天但是没有什么奖惩机制，你们俩可以学学娱乐最王牌，他们谁输了谁会唱歌。哎， 我们每周都唱歌啊各位，所以周四的时候没有认真的在听我们的 battle 大战吗？ 对， 但是我觉得需要有奖惩这件事情是还蛮认真的。 嗯 嗯，所以要不要罚钱吧，就直接月鸟小哥哥 罚钱嘛 就今天比如说我赢了你输了，然后那我们就罚个钱了。 我忽然觉得我们俩刚才这段对话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很像哈，你最希望从老板那儿获得什么样的奖励、 哎、 我们俩这也是， 你最希望从搭档那里 得到什么惩罚 是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哈，比如说今天月月鸟小哥哥因为划水输了，那么希望惩罚他什么呢？ 嗯，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你最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One, 21 try, and you can't get another try. Something inside this heart has died. You're in ruins. Gun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曲，大家在变形金刚二当中有听过，非常燃的一首歌曲了。 是， 我这首歌曲也着实在中间的时候吓了我们一跳，就突然停起了，当起来， 跟我今天那个吓一跳是完全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啊？ 对，今天发送吓一跳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月月鸟小哥哥给大家送出的短视频了。 大家都说我划水，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有多划水，就是先发了一个胆子大，对不对啊？然后呢，下面想搜我的吓一跳， 嗯， 也忘了这个词怎么说，然后有人写懒得动。 懒得动， 动一下，动一下， 吓一跳，还有胆子大，嗯，对，大家发送这两个关键词，就会收到我们今天 battle 小视频了。刚刚呢，有听众说你们两个每次啊，让我们来站队 battle， 那赢了之后呢，输的应该有些惩罚啊， 是， 那大家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我觉得看到例子这个答案特别棒， 嗯。 他说罚月月鸟小哥哥用方言唱歌， 但是我觉得不对啊，因为一个规则你不能说这个规则制定出来就是让月月鸟小哥哥来用方言唱歌， 让月月鸟小哥哥或者鲸鱼来用方言唱歌， 对，这才对嘛。 想想上次大家听到这个呼市话版的阴天还 和这个 还记得吗？ 陕西话版的遇见 是，哎，提起上次有阴天，今天我们有晴天哈。 今天一会儿真有晴天吗？ 对，我真的是准备了一首配合天气嘛，给大家送出最后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来问我们的 battle 战队，到底是战鲸鱼还是战月月鸟小哥哥呢？那么今天不管谁输了，谁都要用方言唱歌，好不好？ 好的。 对吧？刚刚试了一下，分别用呼市话和陕西话唱了一下晴天 啊，那真是土的不行啊， 太精彩 了， 简直。丽娜也跟我们说，罚月月鸟小哥哥晒一晒一天的伙食。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如果我晒了一天的伙食，你就会忘掉我早上快跑这回事情，那怎么能行？所以不能晒食啊，晒伙食哈。 是，各位发送一下吓一跳或者胆子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到今天的 battle 大战当中，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支持谁呢，把支持的名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你站的队伍到底最后会不会演唱方言版的歌曲了。 谁唱歌就看你的决定了啊。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你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该有电器灯具和窗帘。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i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

春风。我说是你转身听我说，夜煎熬也不是我们的理由。 刚刚给大家带来早安快跑的是月月鸟小哥哥、 哎、 今天有跟月月鸟小哥哥进行 battle 大战的是静瑜，那我们两个呢各自奉上了一段小视频，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胆子大或者 是吓一跳，就可以看到这两段炸裂的小视频了啊、嗯、当然呢今天如果大家想用更加 easy 的索取方式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俩的抖音号哈， 是大家可以找一下静瑜，就是首字母哈 JY JY974 去抖音搜索一下、哎、关注我就可以了， 对，而我的这个 ID 呢就更加好记了，974DJ 就是我、啊、 对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其他同事都无路可走 974DJ 去搜索一下郭鹏的这个抖音号啊。 那么今天我们俩 battle 大战，刚刚有听众提议了一下，说我们每次只比应该有些奖惩措施，就好像今天来一起问问大家说最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一样， 对， 我们俩今天决定了采取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下周我们也换一换，大家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建议，我们就想听一下方言版的这个唱歌哈所以呢 真的要这样吗静瑜， 对，就夜雨敲窗说我支持月月鸟，但是我想听月月鸟唱歌 就是、 那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站静瑜了， 对啊，你这时候要站静瑜，但是大家其实就是还是忍就是按捺不住刚才被我嗷一嗓子出来这个心理对不对啊，连你刚才都直接都爆笑起来对不 对、 啊、对， 但实际上说啊除了嗷的一嗓子，但大部分的戏是因为你搭档给你的 对， 就不是你自己，所以小玉也说月月娘小哥哥根本就没走心，这段录的太 easy 了好吗，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是一种反转效果嘛，戏剧呢它张力来自于这个那一下的那个戏剧冲突，而不是最后的那个你 所谓的那个动作。 我不管，我不管，我认真，我胆儿多大呀！为了录这段小视频，你知道我在太阳飞车上都快被甩出去了。 是的，是的，你为了录这段小视频，你拍了无数个别人上太阳飞车的场景。 怎么能这样呢？栗子说已经准备好笑声，准备方言版的晴天了。那么今天大家听到的到底是呼市话版的晴天，还是陕西话版的晴天呢？赶快来站一下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成绩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说归说，笑归笑，马上要听听歌了。李荣浩2018年第五张全新的创作专辑《耳朵》将在10月17号隆重发行了。我们知道呢，经过一连串的酝酿，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过的《王牌冤家》念念又不忘，《年少有为》贫穷或富有，到张嘉明和婉君，我才发现我们早安乐秀都 放过。对，其实刚刚你在唱的时候，比如说从王牌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吧，年少有为，就过我年少有为不自卑，你能想象一下，这是刚刚发行的新歌吗？传唱度就这么高了？ 你真的是中华小曲库哎！ 没办法，喜欢李荣浩喽。 那一会儿陕西话版的晴天非你莫属了。 别这样，公平公平一点哈。 是啊， 今天他就将发行新的专辑了。那每一首歌呢，都传唱了非常多哈。那么在各大数位平台也是不断的刷新记录，在排行榜上屹立不倒的。 对。 那这一次的视觉专辑呢，李荣浩是打破传统，就是侧脸露出耳朵，一反过去的这种视觉风格。就这种封面，希望大家用耳朵来仔细的聆听这一张专辑。 也象征着李荣浩早就用他的自己的音乐来征服大家的耳朵了。确实，这张专辑呢，你会发现他以前呢就很高产，而且每首歌呢都很好听。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是算是上了一个高度，尤其是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王牌冤家》。 对，而且在数位 配器超级好啊， 在数位发行时代哈，特别适合李荣浩的就是，可能以前你一下子放出一张专辑来10首歌，那么可能只有一两首歌主打的会吸引，但现在一首一首放，每一首都好听。我们现在听到的来自李荣浩的新专辑《耳朵》当中的一首主打单曲《王牌冤家》。 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的英文歌曲 Take Me to Church。 北京时间8:1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榜。 刚刚我们俩的 battle 大战打得非常的火热，各位发送一下吓一跳或者胆子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到我们本周的 battle 小视频了。 难分难解啊，两个人真的是哈。 哎呀，好多人都觉得好纠结，比如说郭颖叶，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另外的一位听众立马补一句，所以你们俩可以都方言唱歌吗？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以为是可怜我们俩哈、啊？其实是他两首歌都要听的意思，是不是啊？ 欣安跟我们说，哎呀，你们这还带温馨提醒的，免得一打开之后真的被吓一跳。 是啊，就是真的是这个温馨提醒呢，尤其是一会儿要唱方言版本歌曲的时候，提前一定会跟你打招呼的，要不然当你以为是周董周杰伦在唱歌的时候，突然听到方言版，会不会很不适应啊？ 但是大家都很期待啊，还有朋友说我马上要开到单位了，能不能提前唱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20，我们等到9:00的时候再给大家送出这一段的奖惩哈。提到奖惩呢，今天也问问大家最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 对，那么其实呢，大家呢，我觉得答案呢发来也是千变万化，但是基本啊，我觉得是跟涨工资这件事还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比如说来福他娘跟我们说，作为一名企业员工，我觉得获得老板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我选钱。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就比如说老板如果认可你的话，只是口头表明，哎，你最近表现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就让你走，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就让你走。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你多少有点怅然所失的感觉、啊、 哎，所以我选钱嘛，就是高晓松跟吴彦祖这还有的选吗？ 是，哎，吃不胖的，我觉得你这个已经不是你希望老板要干嘛，你基本就是今天睡多了，然后一段妄想哈， 就是人生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老板身上。 对、啊、他说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其他我就算了。出任 CEO， 那老板干嘛？ 对，老板做，给你做职业经理人。 对，老板给你迎娶白富美，老板让你升职，让你加薪，最后老板还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你。 酷也跟我们提到说，希望老板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分开，不要在下班以后再布置工作，这是很多人的心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手下的专业人员当成私人助理去使用。 哎，是的。 比如说你去帮我接个孩子呀，哎，你去帮我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啊，这会让我觉得很不被尊重，因为我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哎，你让我忽然想起了原来这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当时为了磨练她的时候呢，就是让给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哈，但她最后都完成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也看怎么说了，如果你把这事儿都完成好以后，老板一高兴加薪也说不定了，对不对？ 哎，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出任 CEO 了， 哎，就来了啊。 今天来问问各位，最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推荐电影了，这个电影呢已经定档了，在11月26日，叫做《功夫联盟》。 这部电影呢是由刘镇伟来指导，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和杜宇航来领衔主演，另外呢舒亚信、麦迪娜、张子文和何云伟来主演。这部影片呢将四大武学宗师是集结同框，可谓是有生之年系列啊。 那这次电影呢专门邀请到了火箭少女101的实力女生李子婷，太妹李子婷啊，之前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声线特别好备受关注， 唱得很 好。那她这次来为电影演唱的片尾曲就叫做爱情宗师，歌曲今天上线了，我们先来抢先听听看，来自李子婷爱情宗师。没有帮助风范决定换请你去找个山李宗泉要分配实在太难不怕快山看你如何招架李宗泉我帅得多么有氧双截棍让你们知道下一道战一直一块干满只穿内不穿外心的宽 听回忆被踢馆的声音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听那未决高下的爱情听内心故事的浮光掠影无奈的人来人去不过是宿命刀山火海都是一场修行等待的爱来爱去难逃是注定睡去醒来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870年，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了歌剧《阿依达》，作品一经上演便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喜爱。跌宕起伏的动人情节，鲜明立体的人物塑造，充满激情的音乐旋律，无疑成为歌剧史上少有的力作精品。10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将再度亮相，敬请期待。再来关注2018全国双创活动周闭幕，作为收官，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8创时代金秋音乐节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音乐节把音乐活力和创业精神相结合，使创新创业的感受走出象牙塔，走出实验室，走出写字楼，走进每一个市民和学生。10月19号到21号，季末式原创歌剧《奥菲欧》将在三里屯红馆世界首演。这部享誉全球的希腊神话故事将以全新的形式展现在北京观众眼前。这一次《奥菲欧》的音乐由中国新锐作曲家王斐南创作，引用了蒙特威尔第歌剧的音乐动机，还混合了巴洛克室内乐、先锋古典、艺术摇滚、复古电子以及中国古乐等元素，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官园桥、蔡户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玉泉营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Bye. 吹，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北京时间8: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榜。我才发现你刚才放的这首歌曲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很像哈。你最希望从老板那儿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刚才孙燕姿唱的好， 我们晚上不睡 着。不是这一句，是我要一所大房子。 你们真的对老板都很苛求哎。比如刚刚有位朋友就提到说自己想要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我们就觉得说你太贪心了，你要出任 CEO 那老板干嘛呀？ 对， 就 A 吃不胖提出来的哈。那这个时候小熊猫奇跟你提出来了说可以做到，那么就是成为老板的女婿。 哦，有道理， 直接就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比让老板奖励一下更要难度大哈。 我们还是提出一些踏实可操作实际一点的哈。 嗯， 就你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快乐生活每一天跟我们说，哎，不要什么奖励了，把欠我的奖金还给我就可以了。 你刚才说的是踏实可操作，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可操作啊。欠我的奖金，这个事儿还是咱们再随便换一个时间再聊吧，估计老板会这么说了哈。 一笑说不要随便发脾气就谢天谢地了，谢谢老板。 哪有这么大脾气的老板啊。 嗯，那各位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都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今天周三小视频日，各位可以来发送一下吓一跳或者胆子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今天我们两个的 battle 小视频了。 是的，吓一跳或者是胆子大都可以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民谣摇滚歌手 Bob Dylan 啊，这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行了一张唱片，最近呢是被意大利的导演卢达瓜达尼诺是改编成拍摄成了一部电影。哎，这也很有意思啊，把一张唱片是翻唱了成一个电影，充分说明我觉得 Bob Dylan 的词当中肯定有很多的寓意和隐晦在里面哈。 嗯，那大家听到这个意大利的导演的名字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陌生，他叫做卢卡瓜达尼诺，但他去年的一部电影啊真的是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好评，很多朋友应该也看过，叫做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是， 嗯，那么他也是一种非常唯美的拍摄的手法，那希望呢他可以诠释出 Bob Dylan 歌曲当中那些打动我们的瞬间。 是，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来自 Bob Dylan 的名曲 Like a Rolling Stone。 Like a Rolling Stone。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ed so fine, do the bumps of jam in your prime, then you people call, say beware doll, you're bound to fall, you thought they were all kidding youYou know you only used to get juiced in it. Nobody's ever taught you how to live out on the street, and now you're gonna have to get used to it. You say you never compromise with a mystery tramp, but now you realize he's not sellingAs you stare into the vacuum of his eyes and say, do you want to make a deal?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or good. You shouldn't let other people get your kicks for you. You used to ride on a chrome horse with your diplomat, who carried on his shoulder a Siamese cat. Ain't it hard when you discover that That's Bob Dylan 这首非常经典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推荐一部影片了，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前天晚上刚刚闭幕、那么由崔斯伟执导，张震、倪妮、廖凡、黄觉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雪豹》是从十部电影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这一次的新浪潮奖。 我们来看一下《雪豹》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座极北的边陲小镇，一伙这个穷凶极恶、犯罪手法非常老道的悍匪，为了掠夺黄金，是打劫了运金车，并且呢借助大雪的掩盖了所有的犯罪的痕迹。那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啊，这个警察王康浩是暗地搜集了证据，熟悉地形，终于呢在一场灾难级别的暴雪降临的时候，与谋财害命的悍匪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正面对决哈。 那张震呢是在影片当中饰演一心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的警察，而廖凡跟黄觉则是饰演一对手段狠厉的悍匪兄弟，而倪妮则饰演的是对张震暗生情愫，但是却因为极端的生存环境，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的一个医生。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就好想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了。 是的，而且呢这个题材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感觉呢这个戏剧冲突和张力都非常的大啊。 电影雪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早安音乐秀跟大家聊一聊，你希望从老板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奖励，皮皮会发光跟我们说，老板住房公积金往上调一调啊，按最高比例上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 对，比较容易达成的哈。 是哈。 那唐轩就说了，哎呀别的不奢求了，希望老板给我们一个双休吧，一个完整的周末。 这个是老板应该做到的啊，因为我觉得双休是每一个这个工作劳动者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对不 对？就像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过的，日本这个企业为了奖励员工多睡觉，你用这个软件监测自己的睡眠，达到睡眠的数量并且连续上传的时候，老板还会给你奖钱。 对，那这个老板呢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每天把这个觉睡好， 就给你双休。 哎，对，那好的休息才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些工作的效率啊。 是的啊。 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三，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吓一跳或者胆子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将最终揭晓到底谁要用方言来演唱一下晴天了。 好好害怕的感觉。 月亮小哥哥，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没有做好，因为我是这么这个欧西范十足的人，为什么每天都要让我唱土味歌曲说土味情话啊？ 对，这你但是大家就说要比划水的话不行不行，一定要说句公道话，必须还是月月鸟小哥哥。你这段小视频太滑了好吗？ 好吧，那我们先听歌好不好啊？ 那各位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来参与我们的 battle 大战当中。想要听谁来演唱方言版的晴天呢？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吧。 告诉我们 这首歌来自梁文音，黄色夹克。来自梁文音，哎，我们的听众真的太可爱了。 嗯， 英泰过来发，不愿意动，起不来，忘了咋整啊？你俩通关密码到底啥呀？ 哎，就真的每次就是搂一耳朵，但是每次回头就想不起来是什么哈，吓一跳。还有这个 胆子大 啊！ 对，吓一跳和胆子大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今天我感觉月月鸟小哥哥你有点悬呐、大部分都是来站我的，因为觉得你比较划水。 不是，就是很多人其实也是站我，但是很多人还是说放出来 想听呼市话版的 晴天。但我跟你说，其实我俩刚才试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你唱这个也还行，只不过、 不太合适， 听起来有点像跑调的感觉啊。 对，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下次我一定要把你这个呼市话版的阴天和呼市话版的晴天一起连起来给大家放一放 啊！ 我真的是。一世英名啊，真是败在这个此刻当中，你说怎么办、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了。不过今天呢确实是有晴天的，因为入秋以来的首次重污染过程结束了，今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既有轻雾或者雾，又有云卷云舒，还有残留的降雨天气、 对，这个词用的好啊。好在呢是白天的气温呢起伏比较小，而且比较适中，大部分时间呢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预计今天最高气温是17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是5度，其实总体来说温差不是特别大啊。 那明儿早上上班还有上学，大家要多穿点衣服来保暖了，我们希望晴天可以多一些。接下来晴天时刻到了。 我们还是先听周杰伦唱两句。 是方言版吗？静宇， 就今天要唱方言版的是你啊，准备好了吗？ 哎呀， 真的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留一遍。1, 2, 3。 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呼市话版的 好吧，来吧。 刮风这天，我试着握着你手，但偏偏雨姐姐打到我看你八戒， 不能了。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先换故事话吧。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停停停停停！今天那只是惩罚我自己，全身毛骨悚然，好吧？ 所以你看，以后录小视频不要那么划水。 好了，还是要感谢大家啊！这个感谢大家能够撑着听我唱过刚才那一段，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算是一段非常开心快乐的时光了。 谢谢大家加入到了我们每周三的这个小视频的 battle 当中。各位看，想要看到静瑜跟郭鹏更多的抖音，可以在抖音账号当中搜索一下"静瑜 JY" 的首字母 JY974， 以及974 DJ 来搜索一下郭鹏。然后祝今天大家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是一个晴天的好心情。 对， 明天我们是歌曲大战，真的 battle 来了啊！ 是，那每周二的时候我们有图片大战，每周三视频大战，每周四的时候会有音乐的唱歌大战。 对， 今天的这个呼市话版的晴天，大家听的还如何？ 哎呀，疯了！ 接下来时间我们放过周董吧，好好来听这首晴天。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明天见，各位。 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即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好宽带选联通， 奥运品质买一送一， IPTV 看超清，预存话费送手机， 还送5G 4G 号，全国流量敞开用。